英勇飞跃的无敌醉俊狼笔直坠下，比起跳半空停顿后自由落体的浅花迷人，不知要快多少。张家乐再想躲闪也已经来不及，只能开口吼上几句。其实对于这种情况，他未必没有预料。早在被嘲讽后被迫跳起的一瞬，他心知就已经大大的糟糕。 他固然是大神，可以在半空中解除嘲讽后立即改向，但是很遗憾，他的对手也是大神。对于他能做出这种事情，一点也不会意外。换句话说，对于他做出的这种举动，对方肯定在出手挑衅时就已经有所准备。齐时健狠狠地砸在了浅花迷人的身上。 原本看准的落位点，因为这一击后的位移也没能再站上去，浅花迷人继续直坠而下。张家乐慌忙寻找着下一个落脚的地方，却不料无敌醉俊狼居然就这样箭压着他，跟着他一直笔直的直坠下去。这家伙，张家乐已经意识到了，叶秋根本就没想着击落他后自己停在高处。 此时，这模样赫然是准备和他一起直接坠入水中。于是，所有人就看到无敌醉俊朗一个英勇飞跃，劈中半空的浅花迷人后，两个角色一起笔直的急速下坠。无敌醉俊朗身上还带着骑士精神的效果，亮白的光芒从空中划过，留下的轨迹仿佛是一颗流星。 浅花迷人试图脱离困境，做出的几次射击也给这流星增添了几分绚烂。只是他想做出改变，终究是枉然的。两人就这样笔直入水，扬起了一道犹如他们落下的轨迹般笔直的水柱，纷纷扬扬打在了还在桥上的百花谷玩家身上。所有人都呆住了。事实上， 大多数人都还停留在小手冰凉、偷偷摸摸过去治疗，而后啊哟一声就被人打下水的场面。哪想到紧接着就有这么劲爆的场面，两大高手居然一起就这么坠水了。愈合辽阔，核心自然是极神。两大高手这一下去，和其他玩家一样，立刻就被湍急的浪花卷得没影了。 玩家们由自没有反应过来，一起呆呆地望着下方翻滚的浪花，直至一个大火球突然在桥上炸开，几名百花谷玩家惊叫着跌下河去，众人这才醒悟过来。两大高手虽然去了，但 BOSS 北桥法师还在呢，大家其实是来抢 BOSS 的，而不是来围观高手过招的。但浅花迷人被击落。 百花团立刻失去了仰仗，虽然他们也有部分人掌握了高点，但他们哪有张家乐那控制局面的水准呢？别说限制蜂拥冲上北桥的玩家了，此时浅花迷人落水，北桥法师乱了套的仇恨就已经让他们完全招架不住。由于在桥上停留挺久。 他们这些人远远比刚上桥的玩家们要被北桥法师给看中，各种法师轰得百花玩家到处乱跳。他们这水平，跳着跳着就一个失误掉下水了。这样的地形条件，这样混乱的仇恨，实在是让他们无法救下场来。更何况其冲来的各大公会玩家，这两星期以来。 都有在他们百花谷手上吃过亏，此时非常有默契的，先不互相争斗，齐齐拿百花谷的玩家把这两周的气出了再说。于是顷刻间，百花谷的玩家都成了饺子，一个个被击落下水。这下了水是死是活，基本就没人关心了。百花谷玩家一去干净。 北桥法师仇恨没了太大的目标，开始乱轰桥上。众玩家好生激动啊！这场面多熟悉呀！这才该是争抢北桥法师的情景啊！这个 BOSS 真要说战斗力，确实就那么回事儿，但难就难在这个地点上了。一是太容易找，二来地形难。 所以每次搞得这里热闹无比。北桥法师这一开始乱轰，就接着有人不住地掉水。不过这场面众人都不陌生，大家成熟冷静地面对着，没有了百花谷的那个高手劲敌，所有人忽然都信心百倍起来。只有蒋游心中很有些焦虑。北桥法师他们霸气雄图是势在必得，浅花迷人那个劲敌借叶秋之手终于是解决掉了。可眼下这样乱轰的局面，任何一家工会都没有绝对的把握，他们霸气雄图同样也没有。这种时候还是很需要顶尖高手坐镇才能加大机会。蒋游一边小心谨慎地指挥着手下，一边连忙给无敌醉俊郎去消息，问问情况。他希望无敌醉俊郎此事还没死，最好是就近就被冲上岸，飞快地能赶回来。这样的事儿不是没有过，荣耀里所有角色都是默认会水的，所以正常情况下淹死并不存在。这里落水死的基本都是因为水太急，卷得分不清方向，这半天找不到方向上水面换气，可不得闷死吗？再或者就是被水冲着和水里的各种暗石相撞，那也是要扣生命，撞得越急扣得越多。战斗落水的很多角色生命本就没有多少，下去没来得及用药呢，飞快撞个几下就死的那是很常见的。叶秋毕竟是大神，蒋游觉着不至于因为这些问题挂掉。普通人这样的急水中搞不清视角，大神应该没问题吧。如此想着，蒋游满怀期待无敌醉俊郎已经就近上岸，不过同时又想着浅花迷人也不简单，估计也不会轻易死掉，到时如果也回来那倒是麻烦呀。也或许这两人先后脚上岸，这时又在哪个地方打起来了。蒋游脑袋里刹那间不知转过了多少个念头，转速极快。结果这边无敌醉俊朗的消息已经回来，蒋游连忙翻开一看，一口老血喷出来了。 我有事儿先走了，你忙啊。 什么情况？这他妈是什么情况啊？什么叫有事先走了？有什么事能比打 boss 更重要吗？ 这个蒋游气得手都哆嗦，大力回复， 打 boss 这么要紧的时候怎么能说走就走？ 哥还忙着重组战队呢，哪有功夫一直陪你玩啊。 无敌醉俊郎挺快的又回了一句，让蒋游有种形神俱灭的感觉。这家伙已经不掩饰自己的身份了，一个卧底居然不掩饰自己的身份，这当然就意味着他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，他已经全然不在乎了。问题是自己早就知道这家伙卧底身份的呀，为什么当这人甩出类似其实我是卧底性质的话时，自己还会如此的深受打击？本来这种时候回一句我早就知道应该是多苦多爽的事儿啊，为什么自己明明知道这样的话却回不出来？ 我再来的话，那就不是帮你打 boss， 而是抢 boss 了。你确定要我回来？ 无敌醉俊郎又跟着来了一条。 再见。 蒋游果断回应。 再见。 再也不见。 蒋游连忙改口。无敌醉俊郎回复了一个哈哈笑的表情。蒋游泪流满面。好了，这边已经不用指望了。赶紧认真指挥，靠自己抢下这个 boss 才是真的。现在没有超级高手捣乱，以自家工会的实力，机会总还是很有的。结果就在这时，蒋游听到一个中气很足的声音，正从北桥的另一端传递过来。 站住站住，这一点要站住，掩护牧师，把牧师送上去。上去个枪手，肥炮上去。这也上不去，还说是高手。哎，那个点不要人手， 盗贼放几个陷阱就行了。我操，不要直冲啊，从那边绕，卑鄙一点，猥琐一点行不行？哥哥，你是刺客，你装毛的岂是横冲直撞啊？那边啊，那边就是那边啊，他妈的敌人都明白了，你还不明白？报坐标，报坐标，对方也听到了，我看还是对方反应更快，你这蠢货，掉水是活该呀。 什么人？中气十足的指挥彰显着无比的自信。要知道能来参与抢 BOSS 的都是各工会的精英高手，神之领域一线级别的高玩，就算是蒋游指挥起来也难像这家伙这样的自信。这是什么人啊？蒋游很留意地朝对面望去，但是如此根本无法分辨出这声音是哪个角色发出的，只是北桥那一端的场面，看情况局面却已经渐渐稳定，而控制了上风的是轮回工会。是因为那人的指挥吗？又是什么高手啊？蒋优心中一悸，他有一种十分不好的预感，这趟 BOSS 争夺似乎又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距离北桥不远的地方，玉河河面，一截粗大的树木横在水面上，被翻滚而起的浪花不断地击打着。一朵浪花翻起时，那里依稀有个人影。就在浪花扬起的一瞬，突然纵身一跳，角色轻巧地跃起，半空中一个180度的转身，稳稳地落向横着的树木。落下时，一手提枪，另一手也已经抓了一颗手雷，视角死盯着翻滚而来的浪花，正是浅花迷人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张家乐没有丝毫放松警惕，他知道某人肯定不会就这样死在水里。从北桥方向直冲而来，一路上也就到了这里，才算是找到一个可以上岸的地点。这家伙不会连这都判断不清而被冲过头吧？正想着，浪花里突然一个不太寻常的涌动，张家乐立即注意到了，视线飞快集中，而后就见一骑士哗啦一声从水里钻起，手举着骑士剑，气势磅礴的就朝这树木上踩来。 又来这招！ 张家乐一看又是英勇飞跃，大怒，子弹手雷立刻都轰出去了。 什么话呀，不用这招我哪里上得来？ 飞冲而下的骑士却在说着，